我怀念的发梢，每次都想哭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寻你的背影，每次都想哭喊你的名字，告诉你心中的话，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，不再追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